板通道提升改造和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瑞丽市稳定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主任黄成学： 按照挺防控的要求的话，我们在境内外通过代驾的方式确保货物正常通关，另外的增加消杀设备进行严格消杀核酸裁剪，对口岸作业人员进行全封闭管理，对进入口岸区域的人员车辆进行滞后化管控。为了达到货物的正常通关和防止疫情输入，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瑞丽市市长沙拉边表示， 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前提下，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恢复口岸通关，推动落实边民户事眼权集中申报，加快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监管场所、国际邮件互换局、国际商业快件监管中心三关合一场站建设，尽快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8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辽宁7例，河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其中本土1例在云南。截至11月1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06例。截至11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1617万9000剂次。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专题节目《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昨天在奥林匹克频道正式开播。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等出席开播活动。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是一档以融为核心，从艺术视角展示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类精品节目。节目以细致入微的视角，选取奥林匹克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中国古代体现运动的经典绘画作品以及与历届奥运会相关的艺术作品，通过多种影像呈现方式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内涵。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前十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526亿元，同比增长14.5%，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商务部昨天发布，前十个月我国服务外包实现快速增长，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3424亿元人民币，执行额93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6%和22.8%。 银保监会昨天表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各项贷款新增17.9万亿元，同比多增783亿元，资金供给合理充裕，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十月份非居民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为115亿美元。 水利部19号公布，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共清理整治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18.5万个，一大批侵占破坏河湖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新增违建违垦等重大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021年赣南脐橙博览会昨天在江西举办，赣南脐橙产业发展50年来带动了200万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19届六中全会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中国新征程新篇章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 The certification. 这次全会确认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已经体现在中国政策和理念的多个方面。世界正逐渐感受到中国深化改革带来的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成为全球共识。 越南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阮氏芳花。 这次全会以10个坚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我印象最深的是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自我革命，这让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继续引领中国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如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正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国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成功。 本台消息，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团18号共同举办民主与人权共同追求多彩实践线上研讨会，60多国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和媒体记者等130余人参加研讨会。中方代表指出，无论采取何种样式，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真民主，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实现真正全面的人权。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人为制造对抗，只会引发动荡甚至灾难。俄罗斯代表表示，在追求民主和人权过程中，应考虑不同文化特征、道德标准及社会传统价值观。一些自称民主堡垒的国家固守冷战思维，企图以其所谓民主标准划线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分歧，这是完全不可取的。近20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发言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召开这样的研讨会非常及时和重要，会议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的讨论引人深思，有助于加深国际社会对民主人权问题的理解。世界上不存在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各国有权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西方国家试图垄断价值观，这是理念独裁，他们应尊重别国主权，不能借口民主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制裁，甚至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略。这种行径违反国际法，给别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19号为亚太地区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方派出2架轰6K 飞机与俄方2架图95MC 飞机联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48,090例，达到2,552,4,963例，死亡病例增加6,734例，达到512,7,69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624,106例，死亡77,10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9,505例，新增死亡病例1,677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李浩、胡晶。主播文琪、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双，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7次调度会议召开。 本市3岁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累计接种超过95万剂次。 北京提前完成全年工地任务。 2022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结束，5万多人通过资格审查。 北交所8支主题基金半天售罄。 雪橇世界杯开赛，中国运动员首次获得世界杯正赛资格。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7次调度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当前雪橇世界杯正在举行，之后还将举办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跳台滑雪洲际杯等多场赛事活动。我们要扎实做好冬奥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顺利办赛。会议研究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区应急救援处置程序，指出冬季运动项目安全风险高，处置难度大，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极为重要。场馆团队作为第一响应力量，要提高处置能力，各相关单位主办城市要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高效处置。会议强调，要抓好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和办赛工作，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强化急救、直升机救援等培训演练，做好应急医疗救治准备，确保赛事安全、人员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做好冬奥赛会服务保障工作，认真总结测试赛服务保障经验和不足，对标冬奥赛时，查漏补缺，及时整改，细化完善服务保障方案。闭环内，在满足基本服务的同时，打造舒适、便捷、优质的赛会体验。各场馆统一规范引导标识和形象景观，强化赛时管理，做好主媒体中心防疫管理，做好冬奥赛时一天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首都理论界昨天举行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社科联主席牛青山出席座谈会。莫高义在座谈会上表示，党的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体现了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自信担当。首都理论界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全力以赴做好学习宣传工作，深化认识理解，把握精髓要义，广泛开展集中宣讲，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凝聚最大思想共识，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市政协昨天召开协商恳谈会，围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助推北京民族乡村振兴主题协商议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尤军、副市长卢燕、市政协副主席程红出席并讲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目前本市有5个民族乡、114个民族村，1/3位于远郊区县，1/3位于生态涵养区，呈现点多面广、地远人稀的特点。怀柔、大兴、房山、延庆、密云5区民族村占了全市民族村总数的83%。在协商恳谈会上，通州区政协副主席朱志高说， 随着疏解腾退工作的深入推进，村庄原有的土地租赁收入大幅降低，民族乡村普遍处于转型发展的阵痛期。我们认为，产业兴旺 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周东金建议，聚焦重点，破解难点，高质量推进民族乡村的振兴。 建议进一步加快实施示范带范围内美丽乡村建设，补齐制约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保持惠民政策的连续性，优化土地的供给政策。 会上，十一位委员、调研组专家围绕提升文旅产业品质、强化人才支撑等提出意见建议。本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并现场回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奇说， 壮大民族特色产业这一块涉及到我们17个民族村和26个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那么下一步呢，围绕这个产业发展呢，要准备制定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施振兴计划的5年行动方案。 据了解，今年3月到9月，市政协民总委围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助推北京民族乡村振兴主题，组织实地考察、座谈等调研活动36次，形成调研报告，建议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在协商恳谈会上，副市长卢燕也表示，政府要积极采纳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把委员那么提的意见和建议很好的整合呀，形成我们未来下一步可推进的相关的政策。共同体的意识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路径把住了，关键乡村振兴的根就是集体经济，真要发展起来，那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发展还能有问题吗？ 由北京联合大学和波黑萨拉热窝旅游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国际研讨会昨天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议是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15所院校、企业和机构的36名代表参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由北京联合大学与黑山夏克里查大学于2017年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举办期间发起成立，目前已经举办3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联盟设立之后的话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联盟来促进中国跟中东欧国家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人才的交流、人才的培养。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合作的话呢，提升到学历教育的层面，就是北京联合大学跟黑山夏克里查大学呢，开展2+2的学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 今天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后疫情时期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现状、文旅产业转型创新、合作前景展望等进入了深入探讨。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兴以“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旅游创新发展和国际合作展望”为题做主题发言。 中东欧国家处在“一带一路”交汇的关键节点。与中国在自然、地理、文化、民俗、饮食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且拥有众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北京京能集团副总经理李玉海介绍， 以王平煤矿为例，我们正在制定法案，拟在保存老旧工业建筑基理的前提下，打造世界上首个由煤炭工业遗存改建的一价全包度假酒店。 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孙叶红、季少军，波黑萨拉热窝旅游协会主席凯南马戈达，黑山夏克里查大学教授佐兰季卡诺维奇，也就黑山塞尔维亚红色旅游、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旅游发展、农业旅游与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等进行了主题发言。会上还分别举办了新入盟会员签约仪式、黑山夏克里查大学来华留学生2+2双学位项目签约仪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旅游院校联盟的规模。 截止到11月18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近5000万剂次，其中3到11岁人群累计接种95万1100剂次。北京市目前正在有序推进3到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到西城区的一个儿童疫苗接种点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11点，西城体育场里一改往日激烈的赛场氛围，四处悬挂着气球和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孩子们从帐篷临时搭建的接种室出来，就能领到一份闯关礼包。西城区槐柏树幼儿园小一班的糖糖跟妈妈从接种室出来， 我4岁，打针，打疫苗可以震慑病毒， 你真棒！ 好，拿着吧， 闯关成功。 把疫苗接种的全过程设计成闯关打卡游戏，在接种现场几乎听不到哭声，孩子们有的拿出礼包里的橡皮泥，安静地等待留观；有的跟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现场提供的疫苗战胜病毒的绘本。家长告诉记者， 他们不能 保证像咱们大人一样去戴口罩啊，相互交叉感染还是有风险的，非常期待打这个疫苗的。那两个孩子，姐姐也在学校也打了。 西城区回民幼儿园园长孟春燕告诉记者， 我们幼儿园有569名小朋友，意愿接种的呢有490多名，接种248名，剩下比如他现在吃着一些感冒药啊，身体不太舒服，我们还是建议他先暂时别接种。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儿童接种疫苗后是否会出现不良反应，如果发生低烧该如何应对的情况，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高立伟回应， 其实任何的疫苗接种之后都会有一些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其实就局部的疼痛啊、红肿啊，有极少数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发热，大多数1到2天都会缓解的，适当的休息，多饮水。咱们国家儿童接种的其实都是新冠的灭活疫苗，但是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 此外有家长疑惑，儿童新冠疫苗的接种剂量与成人相同，孩子会不会不耐受？高立伟回应，疫苗接种的剂量是以试验数据为科学支持的，实际上目前现行许多疫苗，比如流感疫苗，3岁以上人群的剂量就是跟成年人一样的，疫苗与药物剂量概念不同，家长不必过于担心。而针对有过敏体质的孩子，高立伟建议， 湿疹、过敏性鼻炎、结膜炎等等的，如果在疾病的稳定期，它是可以接种的。禁止接种的，就是说对疫苗的成分存在过敏的，是接种了其他的疫苗出现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区两级教委及各学校正在积极组织开展新冠疫苗的有序接种，整个过程确保自愿接种，应种尽种。各接种点会安排医务人员为少年儿童提供医疗保障。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北京力争在12月底完成3到11岁人群的全程接种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警方昨晚对公路检查站禁返京政策作出说明，在北京市或环京地区居住，因工作、生活、学习等事由，经常在两地往返通勤的人员，可以被认定为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北京健康宝内标注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的功能即将上线，请大家实时关注。没有被纳入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以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认定入库。对于在北京或环京地区居住、往返两地上学的学生和接送学生家长，参照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查验标准执行。在北京市居住的群众在市域内活动、通行检查站时，核查没有发现14天内市域外形成的，不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身份证、居住证、居住卡后就能通行。对出京接送乘客后立即返京的出租车、网约车，凭接单证明、高速路票等能够证明行程的相关材料或记录，通行检查站时可以免予查验核酸检测证明，车内乘客按照现行禁返京人员政策进行查验。 新闻广播消息，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减少人员聚集，防止交叉感染，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医疗，为境外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一是加强远程医疗服务，各医联体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各三级医院通过远程医疗的方式，加强对外省市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二是加强互联网诊疗服务，各医疗机构积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对已取得互联诊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医疗机构加大线上复诊，对于外地来京就医人数较多的科室，增加线上出诊的医生数量，鼓励外地患者在当地通过互联网诊疗或互联网医院开展复诊服务。三是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安全的医疗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截止到昨天，本市已经供应租赁住房用地301公顷，提前完成全年供地任务。本市在今年的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将租赁住房占住宅用地比重从去年的13%提高到30%，明确年度供应指标是300公顷，比去年年计划安排量增加170公顷。在已供项目中，安排了214公顷用地，用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员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占比达到71%。 今年供应的项目中，用于解决轮候家庭的公租房项目有27宗，其中90%以上项目位于中心城区及副中心与多点地区，近50%项目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新闻广播消息，2022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昨天下午6点结束网上报名，这次招录共涉及4266个职位，截止到昨天上午9点，共有52297人通过资格审查。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联岗职位稳居竞争比第一位，达到264:1。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最热门单位，共招考484人，过审人数已经达到10283人，平均竞争比达到21:1。 第一批8家公募基金旗下的北交所主题基金昨天发售，其中包括易方达、华夏、嘉实等8家基金公司。由于最低只需1块钱就能认购，引发了新一轮的基金申购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第一批8家北交所主题基金一开始发售，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基金申购热。面对北交所入场交易50万元的门槛，只需1块钱就能投资北交所主题基金的方式，受到普通投资者的青睐。有着10多年股龄的投资者李先生说：“ 我是比较担心自己的那个配额会获得的比较少。” 由于投资者踊跃认购，华夏基金当天中午就发布公告表示，认购申请金额已经超过本次募集总规模上限5亿元，决定提前结束募集。而其他7支基金也都募满了各自5亿元的额度，接下来各家基金将启动比例配售。就北交所主题基金的特点，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顾新峰说：“ 首批8家北交所主题基金持有期就是买入了以后2年之内不能够申购赎回。第二点就是所有的基金都是要有80%以上的权益资产投北交所，它是一个比较专注的基金。如果说是想捕获 A 股投资机会啊，这支基金可能也未必就适合。” 基金公司对北交所的布局将为北交所带来长期的增量资金，成为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估值稳定器。就如何投资北交所主题基金，海顺投资顾问黄俊说：“ 我们去选择这些公募基金的话，一个是看它的规模，第二个看它是不是在过往的投资当中是不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以及呢，在运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能够给投资者给予一个比较稳定的回报。” 其实任何投资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北交所交易规则与沪深交易所有所不同，除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以外，对股票交易实行30%的价格涨跌幅限制，这意味着股票更大波动的风险。而如何避免投资风险，华夏北交所中小企业精选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顾新峰提醒说：“ 还是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如果是看好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北交所基金这8支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但是如果说是希望短期能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获利的，那么我们觉得这种长期持有的基金可能未必适合，建议投资者就是拿长看长。”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昨天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赛，经过资格赛的激烈角逐，来自17个国家的大约110名运动员闯入世界杯。中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成功晋级雪橇世界杯正赛，这也是中国雪橇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资格，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7.56块调整为7.48块，95号汽油由每升8.04块调整为7.96块。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少花4块钱。 根据现阶段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北京天文馆决定从今天起恢复开放，剧场暂缓开放。北京天文馆的开放时间是周三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下午4点停止入馆。观众可以提前通过北京天文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购买3天内的门票。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明天到下周一本市将出现大风和明显降温天气，下周一夜间气温将达到今冬以来最低，高海拔山区还有小雪或零星小雪，请您外出注意添衣保暖，提前做好健康防护。